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爱车车身划痕、剐蹭轻伤，是否一直困扰您？斯图加特进口可修复隐形车衣，防划痕，终极保护原车漆，并为爱车提升亮度30%。快来斯图加特给爱车美容吧！电话同步微信13911371295。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。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，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。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。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， 听意见领袖，看知识网红，约行业大咖，就在 无忧见地。 餐厅开业了，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KTV 豪华装修，免费畅饮，也没人知道呀。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，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，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。我是好音乐99先头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，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910113033，13910113033。 好音乐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你享受和平日出的光辉，映照昨天你的泪水， 在和谐的旋律中成长，让我们一起欢欢唱。 也许今日我们有些困苦，也许明天依然如故， 但千万不要畏惧退缩， 为时间拨开黑雾。 就算身处在高空的废墟，也有生存的勇气。 只要从头开始，把握你的信心，紧握的双手，你有你的命运。 给我年轻的心，给我你的热情，让太阳为你披上雪亮的翅膀，你我的肩上有着共同任务。给我年轻的心，与我你的身影，在今天不敌所有过劳的汹涌，让未来岁月展现你的笑容。 享受和平日出的光辉，映照昨天你的泪水， 这没有结果的天际，它希望你的眼含蓄。 这世界会有不安的等待，这国度也曾有沧桑， 在此刻清醒的回顾， 没有不远的历史， 只因你我祖先的艰苦， 才会有今日的搀扶。 我们历经几代风雨中的奋斗，要相信所有困难就要结束。 给我年轻的心，给我你的热情，让太阳为你披上雪亮的翅膀，你我的肩上有着共同任务。给我年轻的心，给我你的生命，在今天抚平所有过往的汹涌，未来岁月展现你的笑容。给我年轻的心，给我你的热情，让太阳为你披上雪亮的翅膀，你我的肩上有着共同任务。给我年轻的心，给我你的生命，让今天抚平所有过往的汹涌，让未来岁月展现你的笑容。给我年轻的心，给我你的热情。